调查结果还没来得及说呢。 狄仁杰点点头，哦，您最好让李部把宋秀才的家族履历详细的传送过来。对了，高师爷，您是怎么认识茶叶铺的孟掌柜的？ 高师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啊，在下平常没事喜欢下棋，孟掌柜的是我的老对手啦，我们经常在一块下棋。孟掌柜的是一个十分守旧的人，他母亲是个有名望的诗人，他自己则经了商贩卖茶叶。 这个时候一个衙役急匆匆跑进来，说是州府来人了，请高师爷带着去找罗县令。 狄仁杰看见高师爷公务缠身，就告辞走出了房门。 走过石板路，穿过一座雅致的小门，狄仁杰来到了县衙的后花园。后花园一派秋天的景象，天高云淡，丹桂飘香，枫叶似火。狄仁杰忽然想到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去拜访一下邵凡文、张兰波两位大人。虽说他们已经退出官场，但是身为后进的官吏去拜访前辈，这也是礼节上理所应当的。狄仁杰索性把案子抛到脑后，打听到邵凡文住在东院的大书斋，张兰波住在对面的西院。狄仁杰转身来到东院大书斋门口，伸手扣了扣朱漆雕花的房门，一个深沉的声音传来，谁呀？进来。狄仁杰进的书斋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邵凡文邵学士正在卧榻上认真地看书。他身穿一袭海蓝色的锦袍，卧榻后边横着一方紫檀木的大书架。邵凡文长得高鼻梁，国字脸，气宇轩昂，四方的脸上围绕着一圈络腮胡子，头戴黑丝方帽，上边镶嵌着一块碧玉的帽正，两只虎目炯炯有神。看见狄仁杰进来，邵凡文放下手中的书，狄仁杰走上前来施礼，递上名帖。什么叫名帖呢？就是那个时候的名片。晚生狄仁杰叩见邵大人。邵凡文接过名帖看了看，随即放进袖子里。 你就是濮阳县令狄仁杰呀，我只听说你断案如神，你也写诗吗？ 狄仁杰在写诗方面确实不如别人那么附庸风雅，他倒也不掩饰，当下跟邵大人聊起来了。啊，晚生只写过一首诗，从前也曾经攻读过诗词歌赋，只可惜天分不足，总是没什么长进，做了官了成天忙着办案子，更没时间研究了。邵大人笑了笑，哈哈，一首诗又何妨啊，你没听说过诗坛上竟有一首诗流芳千古的事儿吗？不知你做的这首是什么题目啊？ 哦，大人，那只是一首劝农诗，说的无非是农家事而已。 邵大人听了觉得奇怪，劝农诗， 有意思啊，你为何要选定这个题目啊？ 狄仁杰捋着胡子，晚生只是想用诗歌表示这农业乃是国家的根本，我那首诗押韵又有节奏，白话得很呢，普通人都能听得懂，恐怕农夫听见了会喜欢吧。邵大人听了之后不禁笑出声来了，哈哈，你这首诗倒是挺新鲜，有意思，不妨背几句给老夫听听。 狄仁杰搓搓手，哎呀，学士大人，那首诗是晚生十多年前写的，现在恐怕一句都想不起来了，大人见笑，见笑了。 邵学士满不在乎地看了一眼狄仁杰， 恕老夫直言了，你既已想不起来一句，想必那首诗也是糟糕透顶，如果这首诗里头有什么佳句名言，自然让人过耳不忘。你读过圣上的《告西征君圣谕》吗？ 狄仁杰想都没想，大人， 这个晚上能背出来。这是高宗皇帝颁给西征军的一道圣谕，那里面言辞激昂，鼓舞人心。这道圣谕改变了整个战场的形势，尤其是开头那几句，让人印象深刻呀。少学士得意地笑了笑，哼，不错，我猜你就忘不了这道圣谕，这可是大唐开国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了。不瞒你说，这道圣谕正是老夫替皇上起草的。早些年我也只是个小小的县令，后来又升官做了刺史，三年之后调到这金华府。18年前九太子谋反，这里乱了一阵，后来在老夫的精心治理下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恰好老夫做的几篇文章惊动了圣上，就被召到长安做了京官。你是没看过老夫做的《蜀中山川颂》啊，那才是老夫一生当中最得意的文字。邵凡文说的津津有味，眉飞色舞，眉头上青筋都跟着一块跳。狄仁杰只好坐在一旁，陪着笑脸听着。眼看着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邵凡文这才发觉自己说的太多了。哎呀，狄县令，跟你聊天真有意思，老夫都忘乎所以了。好了，咱们晚上再见吧，到时候让我听听你们年轻人的话题。狄仁杰施礼告辞，出了大书斋，又往西院走来。一进西院就看见张兰波张大人正蹲在池塘边上往里张望。狄仁杰施礼拜过，张大人却没有心思跟他聊天。池塘里边一条金鱼要死了，在水里头翻着肚吐着泡。张大人跟狄仁杰寒暄了几句，急急忙忙的又去救那条金鱼了。狄仁杰趁势告辞。拜别了两位大人，狄仁杰这才发现自己口干舌燥，口渴得很。刚才听说今天的晚宴还有一位曾经很有名望，现在却声名狼藉的客人，不知道这位是谁。还有那位如意法师，狄仁杰也很有兴趣，想来夜里的酒宴应该十分尽兴。狄仁杰边走边想，有意无意的又想起了那桩案子。对了，孟掌柜的家这女仆提供的线索我还没跟罗县令汇报呢，没准儿他能知道这狐狸精代表什么。这桩案子里头狐狸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，一双眼睛。